在家早就写好了。拿着，看这条。 您等会儿，你让我看看。 等着， 我得看看。 没问题， 仔细看看。 白纸黑字。 宋德全借杨继明10万块，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还钱。 怎么样？ 宋德全，有他我就放心了。 蒋诚 信，谢谢您， 好朋友，听一下， 谢谢。谢谢， 明天，不散不见。 您等会儿吧。那宋先生给你打条了，我那条呢？ 咱俩没账了， 没账 归你， 这条就没用了， 归你， 那我就撕了啊。 谢谢， 好，没账了，再见啊。 下这黑汗，这会儿有交代了，啊，撕一个条，又换一条，条没关系，就说宋先生人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宋德全借杨进明10万块，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宋德全借杨进明10万。宋德全借杨进明10万块，这谁借谁呀？宋德全。 群口相声拆字来源于传统相声双字义，这是一块讲文字游戏的活，说的是大家说出一个字儿来，要把它拆开念成两个字儿，找出两样东西来，要一样颜色，看着像一样东西，还得要前言搭后语，合辙押韵。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季、刘宝瑞、郭启儒合说的群口相声拆字儿。 三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哎，这回咱们打字里说一回吧， 打字里的说。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有什么名目？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哦，一字拆开，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哎，对了， 还怎么样呢？ 找到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一样。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比如说吧，写一个字， 哎， 要找两样东西。 对， 说一个扇子，那个呢也说扇子，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哎， 可不叫扇子。 哎，对， 是这么意思吗？ 哎，是这么意思。 那好说好说。 哎，这合辙押韵 没问题。 这咱们试着来， 试着来。 这谁先说呢？ 我先说呀。 哎，咱们 你先说，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行， 我二说， 你二说，我最后说。 对。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 写 什么字儿？ 我要写一个吕字。 吕。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姓吕的 上的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俩口字的吕。 哎， 俩口字。 哎， 这个字算有了， 字有了。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当然了， 那听您的。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吕字拆开两个口。 对，两样东西。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对， 哎，这一样不一样？ 是一样 啊！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了， 这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啊，它是类似一样。 哦，燕茶配黄酒， 哎，对， 前言搭后语， 前搭后语 啊！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哎， 这怎么样？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有点意思。 按照这么说呀， 有意思。 你二说呀， 我二说， 你来， 我说啊， 你呢？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拆开了， 对吗？ 找两样东西， 吕字是俩口， 对，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一样。 哎，这不一样。 啊，哎，都是 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啊。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对，不一样， 不一样啊。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我修理修理 啊。 那听你的， 你让他一样吗？ 你修理修理吧。 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嗯，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这多费劲呢。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硬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这好啊。 哎， 你这凑合， 那你们管了。 这不怎么样。这 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铝字拆开两个口，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快说。 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个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铝字拆开两个口啊、哦！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哦！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别别别！ 怎么了？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不一样， 长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儿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 一 样 不一样 吗？ 不一样啊， 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修理 你 修理。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哦，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如合说的群口相声《拆字》。在这个段子中啊，马季在最后使用了倒口，用唐山话来说，更增添了剧场效果。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酒，最后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飞行部落》。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前面有一片荒原，你在我右边，我觉得体贴，灰色阴天想挡在前面，该走到哪里才有世界。忽然想你们的心跳被你手头上一起在奔跑，现在我要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序号。Oh hey yeah yeah oh hey， 飞行部落的那边，梦不再遥远，展开天空的隧道。Oh hey yeah yeah oh hey， 曾流过的眼泪，也曾在画面，我会看见，我会看见。心里找，现在我要你。